让你更美。爱是你命中的精灵，照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你来自不同的星域，说出你的苦，你有你的天空。

些。

闹到前程悠悠，这个寸寸痛的事情不是头，南风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像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废话就聊到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看来人生也走走一些，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却不够野心家，只是谎话算是个天下，去到真假我睡醒走天下，我是欺凌大雄，大雄大雄大声大声，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 用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却有

Watch baby 听我的音乐围绕气泡 Special day Come crazy 快乐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你紫色照明灯文明传统方向就像你就算心跳假装无心其实很在意眼睛和危险的名利先别动就被没什么能够比得上你散发的香味在寻找我在寻找的理由让我今晚来 play 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是谁爱就像威士忌酿酒耐人寻味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影子枕边和相见，留下我的印鉴。想要我一起朝前走，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Baby, baby, baby, baby, you're my little lady. Oh, baby, baby, baby, always got me waiting. Baby, baby, baby, but I like the little feeling. Girl, one, two, I want to step.Watch baby 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 听着 baby、oh, I can make it 让爱情坠入我的爱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 I got a ba ba ba da ba ba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一起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我放下走掉那时间配对都很无聊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 Ooh, ooh, baby 压着不知好感向你靠近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正面和上前留下我的印鉴你的小我点头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我好像不太在意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Welcome

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巴黎巴黎。如果明天不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你 无穷，无影将盲针